我在外忙活一天了，看到睡着了。有嘞，拿上开个心。啊， 三子。三大金库，你不去打探公子下落，你领怎么洗刷于我？ 哎呦，我是三婶儿，可了不得了！我三叔啊，他要了饭了。 怎么，公子他偷了饭了？ 哎呦，可不是吗？ 哎呦， 三婶儿，您先别哭啊！听我跟您说，我三叔啊还在国王庙等着跟您见面呢。 哎呀，那大宝儿看我身体如何是好呢？ 哎呀，这，哎，有嘞，这么办得了。您就说呀，昨晚得一梦，梦见周仓老爷显灵了，叫您呐去关王庙还愿去。他们要是再不让您去呀，嘿，您呐就装病。 装病？ 装病啊！ 哎呀，我未曾装过。 瞧我的，你瞧着啊，往这一坐，这么一捂，哎呦， 我会了， 会了就行了。 哎呀，啊，宝宝儿要前去，如何是好呢？ 哎，那可不行，您跟他们说呀，要去啊，就一定得带我去。 要你前去？ 哎，让我前去。 日死楼下等我。 好嘞。 Hey! 三婶，我先进去瞧瞧。 这是看来， 啊、三叔，啊三，有的，又一个睡着了，再拿他开个心。 你怎么拿我做去耍来了啊、哎、 三叔，我三婶儿来了。 他未必来吧？ 哎呦，真的来了。 在哪里呀、 啊、就在门外头呢、 哦、三 给你请去啊。哎，三婶儿，我三叔请您呢、哎、 你看看、哎、三两大大礼，三两大礼，三两大礼，三两大礼。 如何中一官官职，忘了 三月 里打探打的叫我 天之 地 压力 七八多里地，我姓尚，名洪，字亚里。是我呀，在京城开了几座买卖，买卖都是不错。哎，这两天呢，把这个账目给收齐了。没啥事，怪闷得慌的。我说儿娃子啊， 大爷。 想点什么事情让大爷我开开心呢？ 大爷 啊， 前面有个怡春院，怡春院里有个玉堂春，长得别提多好看了，咱们到那儿开开心去。 怎么着，此地有个怡春院，里边有个玉堂春，长得是十分的好看，就是这个主意，去那里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把那个相亲的银子带上， 是 金子带上， 是 金票银票也带上。 是 二娃子， 大爷， 开路啊！一日离家一日少，好似孤雁宿寒林。二娃子带路。往前走，你说要着我回没人啊？ 我王金龙真正的道员呐、啊，在那关王庙多蒙三界神我银两，只望进京求取功名，不想路过罗峰坡又被强人抢得去了。哎呀哎呀！ 别吧， 我不免三次心愿。再求三界神我银两，也好进京求取功名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旨意呀。来此一事，难了，待我去过乞丐之身吧。哎，姓好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 抬头只见一枚扔。 大爷， 你瞧瞧这个楼上坐的大美女，她是谁呀？ 她呀，就是玉堂春呐。 哦，她就是玉堂春呐，我的亲娘子奶奶呀，长得可是真漂亮啊。 大爷， 嗯， 你得给人见个礼儿啊。 我得给她见个礼儿。 见个礼儿、 啊、对对对，是得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。我说玉堂春，你老人家在上，我老心在下，我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他怎么不理我呀？ 这种女人， 嗯， 就得拿银子拽， 拿银子拽。 哎，对， 拿银子。嗯，我就不信拽不下来呀！他给我，岳长春，你借银子。是大元宝，请你跟着我跑。 李志礼呀，我早已散了，并下拨手之谕，李秀的王相正是用手推去窗前月，任凭梅花自知长春绿。 大爷， 你听见了吧？那个玉堂春，她长，她夸我长得漂亮，她说我呀像三国的周瑜。 大爷，他哪说您像三国的周瑜呀？说您啊是蠢驴。 哦，他说我是蠢驴， 他骂您是蠢驴。 不行，我大爷有的是银子，有的是钱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，我要让他属于我一个人。早着老鸨子见老鸨子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 可不是嘛，那沈艳玲 啊， 她可真给了一斗金子。 哎呦，是吗？ 还有300两银子。 哇，给这么多了？ 哎呦，我告你呀、啊，那个假的书信呐、啊，我也让人写好了，你快点备车去，备车去、啊。 好，走 啊。哟，姑娘。 哎，出来， 姑娘，快来呀、啊。 金的，有银的，要银的，有银的，快点走吧，快点去吧啊！ 妈妈， 哎， 上。 我想想， 你想想， 我想想， 好， 正是，沈红尚可留活命， 毒药害死玉堂春。

八大锤。 Thank you. 沙桥饯别。 霞光万 四郎探母。李陵碑。 朋友，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